想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的眼泪，我等待苍老了谁，红尘最微醺的岁月，我有无悔，可又是爱你的美。